真的不是我不潇洒，爱你那么多，如何装伟大？ 人这一生是我们走过的最长最长的旅途，怎么样活着才是最最最重要的。经历过，爱过，坚强过，战胜过自己，有过这些过程，可能才说得上没有白活过。所以我们不能够因为害怕失去就不去拥有了，你觉得呢？ 用着温暖星光也吻过夜里的花，一路肆意流浪，还记得故乡吗？任生命穿梭时间的角落，他静静看着人们爱过和恨过，随时间漂泊，随他忘了，我记得他离开他的回忆，重复的活着。 不去刻意关注的就是拥有，不去刻意的强行的强烈所求的就是获得。幸福的人根本不会天天想着怎么样去获得幸福，该吃饭吃饭，该睡觉睡觉，会把日子过得很舒坦，这个也许就是幸福的状态。 慢慢的街上的人群慢慢安静了，我在想你，可以不必掩饰了，那雨 会停的，就随你去了。雨还在下，像在说话，打着我的窗，叮叮当当。恋爱的季节，勉强不如放下。滴入你的心，就会想起我。雨还在下，像在寻你，他敲我的窗，找不到你。这样的季节，就会特别想。管的人不经意逃避着，轻轻的，像不像话题被谁提起了？怎么会没人记得？是不是我疯了？那雨强不如放下，雨还在下，你听得见吗？是我的思念滴滴答答，滴入你的心，就会想起我。就会特别想你，雨还在下，你仔细听啊，是我的思念滴滴答答，还能去屋檐下等你吗？ 生命当中有一种忘记，真的不是刻意去做的，就像是有些事情你很多年很多年都没有提过，然后就慢慢模糊了，甚至是忘记了。有时候你可能忽然间想起来今天可能是自己的生日，忽然间想起来有一件事情好像以前曾经做过，再也没有做过。可能记得年轻的自己做过很多很多傻事，保存感动的方式很多很多，我们可以写日记，可以把照片晒出来，那有些东西如果没有人记得，只有你记得，你是选择保留还是选择从此再也不提？ 一吻之前

你在心中怎么形容，像荒漠开出花朵，原谅我的指头在颤抖，是我把黑剑打你的手。如果你心里也能写走，请你对我轻轻点头。这是威胁的歌，充满忐忑，将生命所有转折要你认可，只等你来上课，我会在你左右。 Cause baby I wrote this, I wrote this for you。每个段落是你应得的温柔，每小节的心跳触动想传到你的胸口，也没有一时澎湃激动，却能在深秋心血缠绵。这世界什么都会成就，除了你会痛的微笑。是为你写的歌，充满忐忑，像生命所有转折要你认可，只等你来唱和，我会在你左右。 Cause baby I wrote this, I wrote this for you。 每一天我越想银河陪伴着夜空，是否你也愿身边永远有我。现在我们心口流动，直到两双手都弹着了，我还依旧为你写歌。 每个人都曾经有过咬着牙撑过低谷期的时候，只想跟最亲近的几个人说话，可能会崩溃，外人看到的可能是春风满面事事称心，但是相信一切都会过去的。希望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更加强大，然后终于有一天可以笑着说那些曾经让我们大哭的瞬间。来听这一首《对的人》。 是什么让人无奈？是什么将人打败？是什么在孤独中徘徊？昨天那坚持都还在，失去了最初的痛快。这什么让人分开？是什么值得崇拜？是什么被时间留下来？等待中徘徊，很快对的人会出现在门外，我们会有美好的未来。 Miss Right， 你是善还是爱？我想我如风一样存在，想和你变成一个爱的尘埃。 起摇摆。最初的痛快，是什么让人分开？是什么值得崇拜？是什么被时间留下来？ Say I have a new girlfriend, and I know it sounds so old, but Cupid got me in a chokehold. And I'm afraid I might give in. Towels on the mat, my white flag is waving. I mean, she even cooks me pancakes and alka seltzer when my tummy aches. If that ain't love, then I don't know what love is. We even got a secret handshake, and she loves the music that my band makes. I know I'm young, but if I had to choose her or the sun, I'd be one night total son of a gun. Take a look at my girlfriend, yeah. She's the only one. 来自星星的你，不远也不近，但就在这一秒，停止在时空里，拯救了我的心，拯救了我的你，我在也不愿面对离别。Kelly, Kelly, 我愿意付出一起拥抱你。在这一刻，你震动我的心，赋予了我生命，也赋予我能力。我在也不愿接受。当你 里。 愿意为我们有了约定，就能够 记住属于你的一点一滴，你已经离我而去，爱没有继续，原来我根本不是你的唯一。我紧闭双眼屏住呼吸，根本就不敢在夜里想你，谁知道在白天遇见了你，看见你心的唯一刻在你怀里，我流干眼泪不能呼吸，我无法面对最后这个结局，谁会想到曾经相爱的人还没到最后，我们对爱已经无能为力。 是错觉。

插座，情歌在唱着不散客。 不该遗忘，温度不迷茫，方向不缺。 绝招，对我说永远永远，再次围绕着我，对我说永远永远，是不一样的生活，对我说永远永远。 其实我也和你一样痛苦地活着。唱一首悲伤的歌给你，请你不要再哭泣。点一支便宜的烟给你，悲伤的歌给你，请你不要再哭泣。点一支便宜的烟给你，你就不要再怀疑。 放胆，让又随。

也不会是他。 我当时跟他在一起真是挺好的，真的特别特别好。那其实现在说啥也没有用了。赵雷的歌，听过人家的快活，只有破旧的耳机陪我亲身经历过。不及你的眉毛，不及你的笑，不及你的眼泪和你委屈的容貌，不及你的味道，不及你留下花香，不及你对人好时那冲动与善良。哎，你有美丽的容貌，你给了我委屈的笑容，原谅我的不成熟，原谅我对你从不思考的善良。我有了新的生活，我会试着把你忘记。姑娘，你走吧，就让我的耐心流进下水道吧。 在双手合十的晚上，渴望一双翅膀飞去南方，南方。尽管再也看不到无名山的高，遥远的鸽子啊，匆匆忙忙的飞翔，只是为了回家。明天太远，今天太短，为善的人来了又走，只顾吃穿。昨天我数到第25颗星星，在北京第25个秋天的夜晚，收得下过去，也给得了未来。他们在别有用心的生活里翩翩舞蹈，你在我后半生的城市里长生不老。鸽子啊，不需要翅膀。 时候，我也光着双脚站在你翻山越岭的尽头。正当年少，2000个秘密在春天到来的时候，轻轻歌唱，唱一首关于冬天的歌谣，漫漫长长，歌词我在你温暖的路上。 调频北京 FM 969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如此难舍难离的等候，像午夜星辰的悄然心动。每次孤独的被彷徨左右，你总会给我前行的力量。如果时间可以停留，我想留住这一刻。如果命运可以重新选择，我只想就这样守护着你。曾经疯狂而无知的自己，从来不懂得什么是珍惜。我一次次的伤害了你，一次次的让你伤心委屈。如此难舍难离的等候，让我明白了什么是拥有，让我狂野无助的心门感觉到了幸福和温暖。先离开这世界，这首歌就当作我们的离歌。我知道你会难以忍受，亲爱的，请别再为我哭泣。生命中璀璨的起起落落，让我学会了平静地面对折磨。你用我对你的爱改变了我，也让我 变得越来越执着，如此难舍难离的等候，这一瞬间思念的悄然心痛，在每个彷徨挫败的路口，因为有你让我更加的坚强。如果有一天我先离开这世界，这首歌就当作我的挽歌。我知道我不会再回来，生命中真的感激有你。 只想做一个梦，大梦初醒，荒唐一生。 就住在你的心里。 他不会心安理得的生活，也不想战战兢兢的活着，就这么安安逸逸的住在大理，晒着午后的阳光，就定锁。 心